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2015年2月，大兴区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全国首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地区。西红门、魏善庄一个个地名开始引起了世人关注，这些乡镇通过土地流转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今天将为您播出新闻专稿《大兴后越地大会时代的特色小镇路径》。 距离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的开赛时间越来越近，庞各庄瓜农李凤春正在精心照料着自己的参赛作品。去年李凤春培育的西瓜一举夺得瓜王，今年李凤春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届比赛。 21号，北京到霸州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 接下来请听本期这里是大兴的详细内容。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后越级大会时代的特色小镇路径。 新机场和越级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兴区的两张新名片。过去有人形容大兴是西北沙东南碱，好处只有大廊筏一点点，还有的人提起大兴总会首先想到工业大院和西瓜桑葚。但是现如今的大兴已经逐步摆脱了曾经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并且定位新航城，要向世人展示一座新的京南门户。想要华丽转身，土地正是这其中的重要一环。2015年2月，大兴被土地资源部确定为全国首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地区。西红门、魏善庄一个个地名开始被人们所关注，这些乡镇之所以能够打响知名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土地流转之后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 当记者来到大兴区的魏永路上，看到道路两边土地里栽种的不是生长期的农田作物，而是半人高的花树。这些花树恰好和路边宣传展板上面展示的月季元素相互呼应。时间回到1年前，2016世界洲际越级大会当时正在大兴区魏善庄镇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800多位越级专家、行业人士和越级爱好者们，在摇曳的花香里探讨交流了与越级有关的文化、历史和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一年后，那些与月季有关的园区和场馆已经全部转变为旅游参观景点，永久对市民开放。大兴区旅游委的相关负责人形容这里是后月季大会时代，不仅实践了月季大会筹办之初的远景规划，也就是要与旅游休闲相结合，还非常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 在2016年7月，2016世界越级洲际大会的总结参观活动上，大兴区有关负责人 认可了魏山庄镇泛博物馆式的旅游发展模式，同时表示，在后月季大会时代，大兴区要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地区品牌，并且把农业短板变为发展优势，做好农业园区的转型升级。负责人还强调，会强化政府和企业的担当意识，加强联动借势发展，通过活动支撑，让地区产业转型与新机场新航城建设相融合，融入都市休闲农业的概念。 为了进一步实现都市休闲农业，大兴区围绕南中轴路和庞安路的十字轴，打造了以浪漫月季小镇魏善庄为首的十大旅游主题小镇。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不难发现，这里将呈现出全新的旅游发展格局，也就是所谓的一线连十线，十元通百元，百户带千户。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策略。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2016年大兴旅游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60亿元。 如果您将北京市地图对折以后再对折，就会发现中心点的位置就是大兴区的魏善庄镇，这里有条南北向的路正对天安门，名叫南中轴路。魏善庄镇的相关负责人就习惯用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来介绍魏善庄的区位优势。从城南行动计划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再到初始一个多月的雄安新区，很多热点词汇让大兴变得炙手可热。而魏善庄镇地处大兴腹地，它的发展定位是都市休闲旅游和临空经济。 在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前，核心举办地就选定在这里。魏善庄镇也因为这朵月季花，从此开启了蜕变之路。原来以一产为主的传统农业镇，通过腾退低端产业、新建路网等措施，华丽转身成为了拥有5000多亩月季产业园区的月季小镇。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魏善庄镇打造以月季为中心的旅游产业，目前已经坐拥15个月季园，月季产业面积达到10000亩，其中月季品种园直接吸纳周边劳动力上100人。品种园还集合了多种功能，比如月季品种收集、育种研发、加工出口和科技交流等，是世界名品月季育种与加工高端示范园。园里收集了上1000种月季品种，位居我国领先水平。而旺季的月销售收益达到了500万元，古庄月季更是创下了拍卖破100万的记录。 届时大会，魏善庄镇还启动了镇区北部市政道路建设。2016年5月，大兴区通往月季大会核心区的魏永路、庞魏路、清吴路等先后竣工通车，还用新鲜绿植进行了景观提升，过去的乡间小路变成了城市快速路。魏善庄镇地处大兴新城、亦庄新城和新航城三大板块的连接中轴，区位优势明显。2017年5月20号，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在月季主题园边开幕。论坛意图接力月季大会，邀请到上100位专家学者，大家以魏善庄为样本，围绕现代生活与都市休闲共融共享的目标，从顶层设计发展战略的角度思考，为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之路碰撞智慧，为特色小镇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让魏善庄镇能够持续发力。与此同时，相关负责人还透露，正在建设中的新机场也已经为魏善庄、安定等镇带来了利好机遇。比如在魏善庄镇即将上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有望吸引航空公司总部落地，而东航、海航等已经确定在安定镇建设总部基地。 在大兴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的总结中，国际交往和全球影响力将成为关键词。 因为随着北京新机场的逐步建成，以及北京72小时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的推行，未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会迅速聚集于大兴。未来的大兴将围绕城市多样生活植入多元复合功能，也将实现城市与旅游、生活与产业、休憩与工作、国际与特色共生发展。 本台消息，距离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的开赛时间越来越近，庞各庄瓜农李凤春正在精心照料着自己的参赛作品。去年李凤春培育的精心六号西瓜以79.96千克的重量一举夺得瓜王。这一年李凤春46岁，这也是他参加瓜王大赛以来的第10次夺冠。据了解，李凤春是大兴第一个开辟专门地块培育参赛西瓜的瓜农。他告诉记者，每年2分地20多株瓜苗，不为挣钱，就为了在全国大赛上给咱庞各庄争光。 不仅如此，李凤春还大胆采用了新技术双根嫁接，也就是用两根针木嫁接一株西瓜苗，两棵苗的根系同时为一枝瓜输送营养。为了保证参赛大西瓜的品质，李凤春用的是鸡牛羊粪混合发酵制成的有机肥，而且参赛瓜苗用的有机肥要比普通瓜多1倍，还要根据天气情况保持土的湿度。为了浇水方便，李凤春专门安装了出水阀。 李凤春说，养瓜其实就跟养孩子似的，得花时间花心思，种大西瓜至少得3个多月，每天我都要到瓜棚里看上3-4回，有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有一年我培育大西瓜时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瓜叶上出现了轻微的叶斑病，我赶紧在瓜棚里安装补光灯进行加温，又联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一块儿想办法。经过10多天技术攻关，随着天气转晴，棚内湿度降低，叶斑病消退了，一颗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放下。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夺得单瓜重量奖，还是1995年，那年李凤春培育出的西瓜重36斤。当时只有25岁的李凤春在夺冠后就下定决心，种瓜就要种出模样，种出甜头，种出奔头。李凤春打出小李瓜王的名号。由于他的瓜个儿大，甜度高，成了各大商场超市的抢手货。但李凤春并不满足，他在2007年成立了北京李家巷西瓜产销专业合作社，带领相邻瓜农共同致富。合作社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了100多户社员，光去年一年的销售额就高达800多万元。为了给社员减少开支，每年合作社都统一采购籽种、化肥等农用物资，还自建育苗厂为社员提供育苗服务，每株苗要比市场价便宜2毛多。 记者还了解到，李凤春17岁初中毕业就开始跟着父亲学种瓜，到现在整整30年了。已经年近50的李凤春对种瓜依旧痴心不改，他先后培育出了北农天骄、北农福田、华新、京新3号、晶莹等新品种，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评为优质特色西瓜新品种定点展示基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瓜农前来学习取经。30年的寒来暑往，30年的汗水挥洒，30年的初心不变，李凤春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瓜田。今年的全国西甜瓜擂台赛即将鸣锣开赛，李凤春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21号，北京到霸州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工程由中国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承包建设。京霸铁路不仅是京九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是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 根据中铁北京公路局京霸铁路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京霸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在2019年完工。车站建成后将显著提高旅客输送能力，实现高铁站与新机场的零换乘，组成方便快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据了解，京霸铁路是京九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京九客运专线北起北京，南到广东深圳、香港九龙，最新的设计连接到雄安新区，是连接环渤海和珠三角的重要铁路通道。 本台消息，5月22号上午，在淅沥沥的雨中，西园街道开始对滨河西里北区枣园路滨河街至新丰大街路段进行综合整治。这次西园街道组织了城管、工商、食药等多个执法部门参与，行动将利用一周的时间，拆除滨河西里北区小区涉及开墙打洞的近40处违法建设，共计1500平方米，并按照楼体原貌进行恢复，还将依法取缔22户无照经营商户。 据滨河西里北区居委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紧邻兴城广场公园和兴丰大街，交通便利，人流密集。2012年，小区进行了老旧社区改造，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提升，房价和房租也大幅提高。部分一层业主开始在自己的房子上动了心思，把窗户或阳台打开，破坏小区围墙栏杆，把一层住宅变成了底商，进行经营或者出租，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也造成了小区环境的破坏和治安隐患。 一位家住3号楼的居民还曾在微信中透露，自己所居住的楼下就有家店，每天上早课，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吵得邻里不得安宁。西园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为了做好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西园街道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设立执法指挥组、行动组、保障组、协助组、公证组等多个工作小组。从3月份开始，相关工作小组就开始对辖区违法经营户进行入户宣传劝导，发放告知书，摸排建账，并在行动前3天就做好了充分的执法前期准备工作。通过这次的整治行动，将有效解决相关区域因为违法经营所造成的多种问题，比如环境卫生问题、噪声扰民和交通拥堵等问题，有效提升这个区域整体环境。同时还将恢复小区封闭式管理，有效降低滨河西里北区小区治安隐患。 本台消息，3年前设施老旧、煤烟四溢的燃煤供热厂，如今经过改造，成为了典雅时尚的办公空间。5月19号，北京互联网加行创新创业综合示范区猪八戒网北京总部园区举行了开园仪式。仪式在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举行。一个曾经的老旧供热厂不再冒黑烟，而将要被分阶段打造成为20万平方米的国家级互联网加创新创业示范区，向社会输送一个又一个文化创意金点子。 管道、锅炉、钢架，这些看起来都与创意无关的元素，却构成了猪八戒网的北京总部园区。走进园区，老旧的供热厂经过混搭改造，主体框架结构保留了原有的供热厂面貌，可内里已经变成了文艺范儿十足的创意基地。当天开园的1期主体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共有楼宇10幢。这座创意殿堂还残留着旧工业的痕迹，输煤管道、大型钢架，还有供热锅炉，这些元素被巧妙地融进了办公区中，显示出开放、文艺和小清新的办公特色。 据了解，从猪八戒网成立11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创意设计线上平台，目前已经累积了近2000万注册用户，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可以达到3万到5万笔订单。根据猪八戒网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在2020年以前，猪八戒网将在大兴区分3个阶段建成20万平方米的国家级互联网加创新创业示范区。示范区建成后，将成为全国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标杆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线上线下结合互联网加新园区模式是猪八戒网未来的目标，是创意园区的3.0版本。入园企业信誉经过网站审核以后，系统将优先推荐订单给入园企业。 根据介绍，猪八戒网北京总部园区除了提供营销推广、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开发建站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以外，还将发挥品牌创新、科技创新、市场创新等服务优势，开发配套资源，例如八戒财税、八戒知识产权和八戒科技服务等，加快推动猪八戒网与本地产业的融合，推助全市以及大兴地区产业的转型发展。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近30家文创科技类企业入园，另有多家企业意向入园。一期猪八戒园区共有60个独立办公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接近饱和，二期工程正在筹备建设中。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报道。听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李贤镇东黄发村，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这里正在举办农历4月22传统庙会。记者在现场看到，庙会是由2个方队组成的，一个是秧歌表演，另外一个是同乐会。其中呢，同乐会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同乐会第5代传承人尹锡祥向记者介绍， 历史的起源也是在明朝朱棣年间，这个农历4月22啊，是药王孙思邈的生日，就从老年人传多少年传，就是4月22， 也标志着咱们祈求平安健康，是吧？ 对。 大爷，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刚才这种形式叫什么表演形式呢？ 刚才这种形式呢，在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日、或者重点的节日，这管这种形式呢也叫彩街。是我们走这彩街，必须要把东黄街整个的主体街道要全转到了。那个目的是什么呀？给这个村里的不留死角，这整个的全村带来喜庆、吉祥、平安。为什么叫同乐会啊？意义呢，就是说与民同乐。你看这同乐会所有这个乐器打的，回来你注意看，都是圆的，圆上面什么？象征一个团结和和谐，所以说取名叫同乐会。 同乐会第5代传承人尹锡祥告诉记者，同乐会上所用的乐器有这么几种。 乐器你看，有大鼓，有大镲，有铙钹，有小镲，有小锣，大小锣，还有笛子，还有笙。 都有多少首曲子？然后这些曲子这么多代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我们现在已经保存的东西有60多首曲牌。以前教啊，就都是属于口技。什么叫口技？因为他以前的人的文化就是比较低，有好多还没有文化或者不识字的，那会儿他就只能说，我是师傅，我教给你，我教给你，你再是口传身教，那会儿都是那种方式。所以现在我们最近这个教学方式呢，就改了。改成什么呀？改成现在的电话教学，把它刻成盘，直接放这个屏幕上，大伙儿跟着念。还有一种教学方式呢，是把它有卡，把这卡搁在你这个随身听，到时候谁都能走，走哪儿都学习又方便，便于记载。 东黄发村的同乐会，寄托了东黄发村的村民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健康的期盼。尽管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历史了，但是同乐会与民同乐的宗旨始终都没有变。东黄发村党支部书记尹国强说， 我们同乐会呢就是群众文艺组织，不断的比如说在曲目上创新，传承老的那曲目，年年都要有活动的。什么的农闲时间呢，会员就组块堆来活动，包括我们村中的什么比如说节日啊，什么其他的重大喜庆日子呀，包括庙会啊，都要统一活动。农闲时候做大炕小新曲儿，因为咱们挖掘的曲目60多首曲子呢，现在刚掌握36首，一步一步的还是在深入挖掘一下这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在弄这村民呢参加这咱们那集体组织吧，确实改变了以后好些陋习，农村存在好些这个比如说抬杠拌嘴啊，什么赌博流行的这些陋习就没有了。因为什么，有时间都在什么，都在积极学这个曲子，因为这曲子很长很多，因为很传统。因为咱们这个曲子呢跟平常的文艺不一样，你的歌谱得熟，不熟哪个博眼都打不准都不成，和要求这个很严的也是。通过这种形式呢确实达到村里一个和谐稳定，也能更好的以后发展，这确实能统一人心。咱们在一个平常的活动当中呢已经说一些这个村中发展的事儿，感情和谐的事儿，思想进步的事儿。 2016年，东黄发村的同乐会被列入了大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第五代传承人尹希祥告诉记者，不仅要在村里培养传承人，还要让这样的文化活动形式走进校园。 申办成这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我跟我们这个会员吧，和这会的领导跟大队党支部打招呼，想把我们这个东西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们跟这个区教委，他下边有一个关工委，跟他们已经打这方面的招呼了，初步沟通，叫这个东黄同乐会走进校园。 在未来的日子里，同乐会也将为东黄发村建设成为最美乡村添砖加瓦。村党支部书记尹国强介绍， 咱们从2016年底呢成功了申报区农委，就是区级的咱们最美乡村建设项目，已经说现在开始马上就要施工。随着这个还有3年努力，在不断设置完善，包括这里的这个，因为它有四项要求，什么环境啊，经济啊，产业啊，包括文化，这几方面我们都要发展，还能达到说到参加北京市最美乡村这级。所以这3年我们要在这个最美乡村这个工作当中呢努力，要再完善。所以咱们村呢，也就是从这些年呢，从文化产业说呢，本村的同乐会也都恢复了，主要是以这个呢来凝聚人心。确实人们呢从文化上有新的提升，从思想上与素质也有进步。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锦然播音，圆圆、靳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与你放肆嬉闹，歌唱前就应该明了，谁该买票，谁扮丑角，早注定好。只要你不无聊，浓妆我就不会卸掉。多陪你一秒，我只是寂寞的解药。我也知道，曲终人该散了，只有你开心就好。我只是你生命的配角。娱乐过你也骄傲，就算听你说他的好。 站在远处，只给你祝福。 北京时间20点整。